是时文殊师利法王子名著四众，在大众中即从坐起，顶礼佛祖，合掌恭敬而得佛言：从这个地方开始啊，这一段是文殊菩萨在问，前面讲到无是无非的道理，当时在会的大众没有证到五学位的都感到茫然而不知所措，虽然听了佛许多安慰的话，又承蒙佛教诲要谛听思维，那么话虽然是这么说，这个谛神思维是要有相当智慧的，中下根性的人很不容易达到这个境界，所以在法会里面一定要承蒙具有大智慧的菩萨带他们齐齐，这不但是世尊的法会也如是，世出世间教学无不如是，在前面也给诸位讲到这个经文渐渐入到相当深的境界了，啊，这是越来越深。所谓深呢，是在讲是越来越接近真实法。啊，那么讲假的我们都懂，我一说我们都明了，说真的我们就不懂。啊，那么这个深呢，就是越来越接近真实。啊，实在上说呢，这个真实法就是我们的观念转不过来，所以不能够领悟。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晓得与会的大菩萨们都得是啊，也许诸位问了，为什么要文殊菩萨做代表来祈请呢？那么这个里头也有表法的作用啊。文殊是在菩萨众中啊，他代表的是智慧第一啊，就跟在这个声闻众里面的舍利弗一样啊，声闻众代表智慧第一的舍利弗，菩萨众里面代表智慧第一的就是文殊菩萨啊，所以他来代表呢，就是暗示这是最高的智慧啊，才能够来讨论这个问题。 解释这个问题，接受啊这种教义，同时啊，文殊菩萨是代表着根本大智，这是我们在华严里面得到的。啊，善财童子的老师就是文殊菩萨。啊，在文殊菩萨会下成就根本智，然后才出去参学。啊，从德云比丘啊开始到普贤菩萨。所谓是五十三参，五十三参圆满后得智。但是诸位要晓得，根本智是文殊菩萨，如果没有根本智，就没有资格参学。啊，那么这是一定的道理。啊，所以用文殊菩萨来代表其情，含义很深。那么这些我们都要了解啊，一了解了，你才晓得我们应该怎么修学啊。下面是文殊菩萨所讲的话啊，这一段呢是讲这些礼节啊，我们要闻消一消啊，事实就是大众茫然无所措的这个时候，不晓得怎么办好了。文殊菩萨看到大家这个样子，就发了慈悲心了，啊，念住四众啊，啊，就是在座的四众弟子，在家而中，出家而中，啊，这即从做起，这是礼节，啊，凡是发问。请业一定要站起来啊！听讲的时候是坐在地下啊，有问题请教一定站起来啊，离开座位顶礼佛足，合掌恭敬啊，这是这个请业请教的礼节啊。二百佛言说：世尊，此度大众。悟如来发明二种境界色空啊，是非之意。世尊，若此前缘色空等相，若是见者应有所指，若非见者应无所逐，而今不知是意所归，故有进步。非是仇习，善根清先，唯愿如来大慈发明此诸物相，于此见经，念是何物？于其中间无是非是啊！这一段就是文殊菩萨代表大众啊祈请的话啊，也就是发问的话。那么发问这个话也可以分为几个小段来解释。第一段是说明大家这个疑问的根源，此度大众是指没有悟的这些大众啊，这是我们要记住的啊。所谓是中下根性之人啊，他们不悟如来发明二种精进色空是非之一。这个二种就是讲的啊，即是与非是这两种道理。是世尊对摩难尊者开始，色空是总括万物，幕后 这一句因一个义字，就是是非之义，这一个字是双关，是义与非义两个意思。是义就是前面所讲的无世间的意思，非是义呢就是无非间的意思，这个在前面都曾经讲过。那么说到这个地方，我今天上午那么代表我们的大专讲座去请钱道儒老居士，那么承蒙他答应呢给我们讲心经，那么他给我说，他说讲其他的经啊我都没有什么大的把握，实际上这个老居士佛学是相当之深啊，他今年89岁啊，身体很健康啊，我就参观他的精舍，相当雅致啊，非常好的一个环境。那么他谈到心经，就是谈到王恩阳居士这个心经通释啊，那么这一部书也许有同学们读过啊，我记得我刚刚学佛的时候啊就看过这个本。王恩阳居士是民国初年也是唯一世学家之一，那么他讲的这个啊，有没有声音？他讲的这个心经呢，是用唯识来解释啊，所以我想这个相当好啊。为什么呢？心经是性中的，用唯识来讲解，性相就圆融了。啊，那么他今天尤其给我讨论到这个五蕴与百法，五蕴就是百法，他说有很多人啊不承认啊，甚至有些法夫讲到五蕴就是五蕴呢，五蕴还能包括别的什么啊？那是错，五蕴是包括万法。那么这个地方讲色空呢，这诸位说就是讲的万法。前面念过的我们要晓得啊，境界呢就是讲的心法啊，色空呢就是讲的色法啊，所以境界色空合起来就是色心二法。那么在五蕴里面呢，色受想行识，那个受想行识四蕴就是心法，就是此地讲的境界。那么展开来呢就是万法啊，所以做百法名门，你看第一句如是真说一切法无母啊，那么什么叫一切法呢？下面讲这个百法就是一切法。什么叫无我呢？后面讲的人无我法无我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百法是万法的归纳啊，事出世间法都包括在其中啊。那么无蕴呢，又是百法的归纳。那么再讲个色与心呢，又是五蕴的归纳啊，诸位要晓得这个开合的关系啊，实际上呢是一桩事情啊，不过就是一个是归纳起来讲 啊，一个是呢演绎出来说，啊，事情是一桩事情，啊，这是我们应当要明了的。那么讲到观自在佛中，那与我们的缘分太深了啊，《楞严经》也是以观自在菩萨为主啊，《华严经》里头呢，我告诉一些学华严的人，也以观自在菩萨为主啊，《华严经》里面有观自在菩萨章，这一章我们已经印成单行本，那个书今天晚上才送来。下一次的时候可以分送给诸位。那么这一章呢，我们刚刚讲完没多久啊，有完整的录音带啊，那么诸位要需要的话呢，可以从这边转录啊，我们这里分送这个经书啊，观世音菩萨的经，华严经里面有一段，楞严经里头有一段，大华经里头有一篇啊，所以专门讲观世音菩萨的 这三部大经呢各有一段啊，那么这是观世音菩萨经啊，那么我也很有意思呢，想把这个三种啊专门讲观世音菩萨这一章把它合印在一起啊，印成一本，哪一个要专修观音法门就方便了啊，不要去找好多书来看，一本里头都有了。我们最近也打算在这印，要找好的版本啊。那么这是讲到这个无世间无非见的意思啊，是这些大众啊都悟如来所说的这个道理啊，说世尊这个底下呢就是文殊菩萨啊，代表大家说明迷惑的这个处所啊，你们再叫这世尊，若此情缘，色空等相，若世间的应有所取，这个若是假设的话啊，前缘就是前尘的意思，这个意思是讲果然色空等相要就是见心的话，那么应当在一切物相当中啊指出来见性。为什么又指不出来呢啊，说若非见的应无所住，如果一切万相当中哪有见性，应该见不到万象啊。文殊菩萨这个问话里头啊，就已经把这个事实说得清清楚楚了。啊，但是这个意思确实有相当的深度。我们现在听了楞严经，从前面听到此地，这是二卷将要讲一半，我们能不能体会到一点意思？如果诸位果然能体会到这一点意思，你的境界就相当不错了。那么换句话说，我们为什么体会不到这个意思呢？什么东西障碍了我们呢？ 为要能从这个地方去反省，啊，回光返照，才能有一个出路。啊，如果说是你不懂，就你在里面找不到出路啊。出路一定要回光返照，什么东西障碍了？这个障碍要不去掉，你一迷到底呀！一迷人不会开路，必须要把障碍去掉。障碍是什么？给注释的妄心呐、啊，这个东西是障碍啊。只要有这个东西堵塞在面前，那就是莫难问师父弟兄经里面所讲的啊，茫茫愧色啊，心也忙，眼也忙。啊，愧是昏愧，病是、看也看不到，听也听不清楚。啊，我们世俗说的心里是有茅塞，把那茅塞打掉，通了，豁然贯通，大彻大悟。啊，那么我们现在毛病呢，就是有茅塞，这个茅塞拔掉什么痛快极了。人人都希望把这个茅塞打掉，可是自己又不肯拔，啊，因为什么呢？这个东西自己造成的，还是需要自己来拔除，别人没有办法代替，啊，释迦牟尼佛、观世音菩萨也没有办法把我们这个茅塞给拔掉，啊，他只能告诉我了，啊，这个茅塞在哪里？啊，是什么东西塞的？堵塞住了，他说给我们听。真正去掉的呢，那还是要靠自己。啊，经里面的道理完全明白了，这叫解悟。解悟是什么呢？茅塞在哪个地方晓得了？明白了，但是有没有去掉？没去掉。你能拔出，拔出的是真如，那才有用处。啊，所以说悟如啊，入佛之见呐，啊，入佛境界。这才能够得到真实受用。啊，如果不能够回光返照，那么换句话讲，解悟都达不到。啊，那么这是诸位啊，真正想用功夫。一定要留意到与会的这些大众们听到佛讲这一段啊，真实的道理，这个真实道理啊，与我们的常识完全相悖，所以这个道理是听了之后就越想越想不通，不知是一所贵的啊。你比如说我们讲是我们也容易懂，讲不是也容易懂，说这个是无是也无是，这什么话嘛？啊， 无是无非是讲的实相啊。如果人能够会得无是无非是，你的心就平了，你的心就定下来了，不会再有妄念。我们心里的有是有非，是非也对立呀，所以妄念不能断啊。什么时候的是也没有了，非是也没有了，心定了，这个念佛才能念得理一心不乱啊。能把一切事理看得清清楚楚啊，心就像镜子一样，照外面照得清清楚楚啊，有是有非麻烦大了啊。所以诸位要想毛色在哪里，就是是非就是个色，我从今天的一切事我也不问他是也好非也好，我就不谈，那我这个毛色是不是拔掉了还是没拔掉啊？那我一切事都是无是无非呢，那无是无非怎么样呢？心里一塌糊涂是需要悟的呀，不是说听了之后，哎呀，我要这样做，勉强这样做法，我什么事情也不问了，好事也不管，坏事也不管，那人不变成白痴了吗？心极其灵敏的，你看。古德行人占机虚灵啊，形容我们这个心啊，哪里是糊里糊涂什么都不知道的啊？不是的，占机虚灵啊。所以诸位要晓得这是功夫啊，啊，不是勉强作意能够做得到啊。所以我什么都不想了，什么都不想呢，那是无想定啊，还是在想，想个什么，想个什么都不想啊，不是心里面干干净净本来无有啊，而是什么东西呢？哎，我的我也事也不管非也不管，我无是无非呢，他心里有个无是无非，他不是本来无有吗？啊，六祖讲的本来无有，才是此地讲的无是见者无非见者，才是如来的意思啊。所以你心里想着，哎呦，我现在说是非我都不管了啊，无是无非了，我现在无是无非了，你心里的还有个无是无非，你还有这个色色在这个地方。那么无想天的就是这个色在那个地方不能开悟啊，二三圣德也是这个色在那个地方不能开悟啊，摩罗汉九次地定那个比无想天功夫高太多了，也聪明太多了。你看看佛在楞严经里面说的，内守用心又为法尘分别因素，这是佛对摩罗汉的境界的说明。他硬啊啊！但是诸位想修成个摩罗汉好不容易啊啊！证得虚脱还骨之后还天上人间七番日子啊，那么他的境界不过是如此 佛法的道理一定要通啊，如果不通是什么？诸位要晓得，歧途太多，岔路太多啊。通达就是什么？辨别邪正的路子，哪个路是正路？菩提大道。哪个路是邪道？岔到别的地方去了。你要不认识路，你怎么修？修到岔路，以为这是大路，明明迷失了方向，自己认为是正确的，别人劝你也不回头。这是可怜悯者，所以教理不能不通啊，不通决定要走冤枉路啊，一定要吃苦头。佛在世的时候跟到佛好啊，佛看到他们在这迷失了，他就想办法给我拉回来，这一拉回来又迷到那边去了，想办法从那边再拉回来。有这样好的老师啊，在旁边照顾到啊。我们末法时期到哪家老师去？何况佛在本经第六卷的末尾四种清净明慧里面说，末法时期邪思说法如恒河沙，我们又从哪里去辨别哪个是真正的佛法老师，哪个是打着佛法招牌的妖魔鬼怪？我们肉眼凡夫不认识啊。如果把学思当作是佛思，那跟他走了，那他就冤枉了。所以在末法能够遇到正法，能够不迷失方向，这是善根福德特别深厚的人，不是普通人啊，普通人决定遇不到这个机会。那么我们遇到了，遇到就决定不能够轻易放过啊。换句话说，这一生当中一定有成就，灭度之后对后世弟子的交代，最重要的是四依法。如果我们能懂得四依法，能守住四依法，纵然是在末法，我们也能认出真正的佛法。四义里面第一个是依法不依人，法是什么？是经典我们依经典。人是什么呢？是菩萨，是罗汉，是历代的祖师以及传法之人。这些传法的人传承如来之法，都是提供我们参考资料的人。但是要晓得，经典是主，依法不依人的修学方法是怎么修学呢？念经为主，念经我每天把这经本拿来念两遍，我念经了，不是这个念法。 个念法的有口无心，没用处的。所以念经为主，是要讲背诵的。经是第一个依靠，第一手的资料，背诵经典。背诵经典特别要注意的，万不可以求解。这一句怎么讲法？这一个字怎么讲法？那就错了。我给诸位解释过很多，没有讲法，也就是此地无是无非是的道理。所以你们听到也很奇怪了，对，经没有讲法。你想想看，真如本性当中一念不生，有个什么讲法？没有讲法，没有讲法，照着这个经一个字一个字念出来给诸位说，这是真如本性的音声。一有所讲话给诸位说，就变为阿赖耶识的这个心声了，变直了。你常常那个背诵经典的时候，里头什么字的时候，什么句子的时候，一念不生不去想，你念久了就见性，就明心见性。我讲这个道理，你们在此地老听经的人，你会有一点相信，就是我跟你讲的是真话。你要是不常来听到我这个题讲的话，怪怪的，不容易相信。我跟你讲的是真的。一个就是真如本性里边发的声音，一个是阿赖耶里发的声音，那不一样。真如本性是真音呐。我们呢也到后面讲到性色真空，真空性色，那也是性音里面的真身呐、那个灵极了，比什么更多灵。我们先念经音不灵，说那不变成阿赖耶识的这音声吗？那当然不灵了。你变成真如本性的那个音呢，净虚空变化音。一切一切一切皆一。就是我教给诸师妙法了。你看我们讲这个。法华经啊，妙法莲华经讲了个妙字，那个妙字大概也讲了有十几个钟点，就是妙不可言呢。我要再多讲的时候，怕诸位听了厌烦，受不了了。实在是妙。那么每一个人的注解，你看这个大藏经里面注解的很多。注解是有时间性，有空间性。你比如汉朝人注解，针对那个时代人讲解这一部经，那个时代的人听了这个讲解就得受益，就得利益，听了人开悟。真空我们今天拿汉朝人的注解来，我们开不了悟，目之所云呐、为什么呢？时代不一样，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时代众生见病不相同，所以见病就是见解知见，凡是有知见都是邪知邪见，邪知邪见就病了。中国人的见解和外国人见，日本人见解跟我们不相同。那美国人见解跟我们又不相同。 所以说有了眼睛啊，你说拿着一等布鞋，我手上这个布鞋是清朝人写的，比我们接近的很多了啊，接近很多了啊。但是什么呢？他在那个时候有效，今天我们照这个注解来讲给诸位听，对不起，为什么我们的思想见解跟清朝人大大不相同啊？对于宇宙人生的看法都不一样啊。拿他这个见解来讲，我们怎么能接受？我们拿这个见解跟日本人讲，他们就是会把那些人听众讲都跑光了。所以诸位要晓得，这个经性中的因身是不变的，不变要随缘。这个注解讲解是随缘，随缘是要契机，不变的是契机。经叫奇经啊，上契诸佛所证之理，下契众生可度之机。所以六道的注解都不相同。如果要是一种注解一个讲法，好了，汉朝人注解，唐人就不要再注了。我说注的不是一样吗？今天民国年间也不要注了，那么注的是顶多现在用白话文，重新用文言文，还不是一样吗？不一样。活的不是死的，真用是活的，所以他没有讲解，因为他没有讲解，就有无量无边的讲法，就不是一个讲法。诸位要懂得，佛经妙就妙在此地，是释迦牟尼佛从真性里面流露出来的真音，绝不是从阿赖耶识，阿赖耶识流来的，那就是一个讲法，绝对不会有第二个讲法。所以你拿这个报纸上这文章来说，就是一个讲法，不会有第二种讲法的。为什么呢？他们也是里头流出来的啊。那佛经这样讲也很有道理，那么讲也有道理。你看看汉人的注解，对，很有道理。唐人又是一个讲法，哎，也有道理。那到明清讲法，他还有道理，确实是有道理啊。那么这个就是证明了华严经里面讲一切一切一切皆一啊，一部经经文是一啊。你像楞严经，我所晓得的有一百多种注解，我自己看过的大概有三四十种注解啊，那就是一切啊，经是一啊，一切一切一切皆一。所以你自己的心要不定下来，这个妙你就见不到啊。你一看历代注解啊，国家的这个注解啊，现在我们在台湾在这个大藏经里面所能够找得到的，大概可以能够找到五六十种楞严经，有五六十种注解的种啊。各有各的讲法，各有各的这个看法啊。个人讲讲度啊，都度那一个空间、那一个时间里头的众生，他们的理由啊。那么这也说给诸位点醒根本之的重要。那么这些家所解释的，那到底要问呢？哪一个是，哪一个非是？哪一个住得好，哪个住得不好呢？啊，那么我要给诸位答复了，无是无非是。啊，那么你们诸位能不能会通这个意思？别说真话。你要跳出诸佛之外， 你才能看到无时无刻的真相。所以说这个学教的人就怕死在哪个柱下。死在经文里已经是很悲哀了，他死在肚子里头是更可怜了。啊，释迦牟尼佛绝不要我们死在他的言语文字之下。你看四依法的最后叫第二条就说明了，一意不一语，语言记录下这个文字，一意不一语，那也可以说是一意不一文字，怎么可以死在文字之下？啊，可是现在研究佛经的人，尤其是外国人，全都死在文字之下，所以他们怎么会了解佛法？啊，什么？